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Here we go。 FM982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2，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帅。 这个礼拜哈，我们俩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这个礼拜有没有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我又要问我常问的问题了，为什么呢？ 好像尬对白啊。你有没有发现路边的就是青春洋溢的学生们多了很多吗？因为高考结束了。 对啊。 你就能看见的，真的他们脸上都洋溢着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 瞬间感觉自己老了呢。 但是没有关系，你马上要毕业了，毕了业之后就可以再疯玩了嘛。 对。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更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已经持续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跟大家预热，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推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日的特别直播活动。 是的，在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在那一天我们会举行开播日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是的，那6月26号当天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一个随手拍 FM982 的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这么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正在开车，可以把频率扭一扭，扭到 FM98.2 啊，拍一张发到我们的后台上，就有可能会赢得我们这个限量版的明星 T 恤。 是的，大家除了可以发到我们的后台，可以发送微博@活力982，也可以拿到我们这个限量 T 恤。 我们还有非常多好玩的活动哈，鉴于我们这个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就只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在微信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了解详细的情况。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是，老朋友们都回来了，欢乐坏了时光还有振鹏给我们送了小火星来。 谢谢。 是，大家可以在北京地区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刚刚说了可以用火星直播收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看，点击我们公众号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 是的。哎呀，刚刚接上一档982活力榜的时候我跟杨帅其实是很煎熬的他们非常心机的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放了一段吃的。 好饿啊， 就像我们节目这个时间点很尴尬的。 真的 很尴尬。 就是你要吃的饱饱的吧，来上节目觉得状态不好。 对。 然后你在那坐着吧，又觉得特别的饿。 是。 他们还故意馋我们，所以我们作为一档有节目就要报复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我们要讲一讲怎么玩。是。我们回去的路上缠着他们，你看你们还要天天去上班，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要畅想一下，毕业了你要做哪些事？就是杨帅，你高中毕业刚刚考完，就是考完大学，就是有没有给自己列一个 list？ 就是我必须要做完哪些事？ 在毕业的时候应该要干什么事情是吗？ 对对。 毕业旅行啊。 这个必须得有。是。 然后拍毕业照啊。然后 散伙饭呐、 对啊，特别伤感的。 哎呀，看来你的这个 list 还是比较常规的，就是一些拍拍照啊、旅行啊、吃饭啊，大家都会做的事情。 毕竟单身嘛。 啊，又无意中透露自己的这个个人讯息啊。是。那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毕业了你有做过哪些事，或者你想做哪些事，可以把自己的毕业清单发给我们。 是的。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98魔力工厂的后台，我们现在是可以实时看得到的。 是的， 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呢，依然在直播间里面有静瑜和杨帅陪伴着大家，同样也会送上非常精彩的来自我们唱吧的红人 MV。 来谢谢一波了。 哎，对，谢谢一波了，谢谢给我们刷礼物的， 谢谢眼镜哥，谢谢郑鹏，还有 女汉子 给我们送来的小火星，以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 是，刚刚一开始呢，杨帅其实有提到说一定要去旅行，就是毕业旅行。你毕业旅行去哪里？ 毕业旅行去的是杭州，好像。 还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呢。 对。 哎，这个时候我就要作为过来人问你一个问题了，你知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吗？ 噔噔噔噔噔噔，旅行的意义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 怎么《西游记》都已经出来了？ 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不管去哪儿都觉得很美好。 哎，这个真的是凹的有点硬啊。 对，硬凹。 其实只是为了引出我们下一首 歌曲。 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康熙熙的作品《旅行的意义》。这个妹子颜值非常高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 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好 的，这么美的妹子 唱的也很好啊。 是啊，所以就在想说，如果有这样颜值的妹子，男生们是不是想说来来来快到碗里来，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所以就大家都会在上学的时候渴望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校园恋情啊。 是的，而且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要问你那个问题吗？杨帅，你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吗？旅行的意义就是他， 就是和这样的人旅行，就是有意义的。 好了，要跟大家隆重介绍我们刚刚的这位唱吧红人康熙熙。高颜值清新，所以大家如果非常喜欢他的话呢，可以在唱吧上搜索他的唱吧号码是康熙熙的全拼加上0123，非常的好记。这个颜值蛮高的妹子还是有挺多作品的，可以去看一看。 是的， 刚刚听到谈恋爱了，哎，所以说你知道毕业的时候哈，我们当时的时候都会说，大学四年如果没有谈恋爱的话，感觉好像人生不完整，大学没有念完。所以你知道那 个 时候就会有一个说，趁着大四的时候要谈黄昏恋。 黄昏恋，哎，那我现在还可以谈个黄昏恋 啊？ 是 啊，你可以抓紧时间谈一个黄昏恋。但是就黄昏恋这个名字，就让人听起来觉得心里特别的不爽， 感觉刚开始就要结束的样子。 啊，就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但是在我的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在我们毕业聚餐的时候，一波接着一波的时候，就是慢慢慢慢两个人就觉得彼此袒露心迹，就是说其实我喜欢你四年，他说我也一直喜欢，但是为什么不敢表白？我觉得你怕看不上，看不上我。 这也太美好了吧！ 但是你知道，因为男孩考取了公务员，所以去了南方的城市，但女孩是留在北京， 那最后 所以两个人谈了异地恋。就是在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了，谈了异地恋。 那现在怎么样？ 结婚了，前一段时间我刚刚收到了喜帖。所以说谁说黄昏恋没有好结果？ 对啊，就其实像刚我们讲到的自己身边的故事，在就电影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非常青春的校园电影，也都是讲爱情的。 是，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看着那些稚嫩的面庞们，他们说出爱呀，自己的一些喜欢啊，包括为心爱的人做出一些傻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自己又被带入到了那个年纪一样。 对啊，哎呀，反正希望吧，能谈一段黄昏恋吧。 好了，不戳你的伤口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推荐唱吧红人 MV。 是的， 这位唱吧红人呢叫做杨娇 Jocelyn， 他演唱的就是刚刚杨帅有提到过的青春校园电影《匆匆那年》，很难 主题曲啊， 是因为原唱歌后王菲。 王菲，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的唱吧红人 PK 歌后王菲效果如何， 来听一听。 《匆匆那年》献给你们。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边线，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念。 像失恋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 来赶快分享一波评论哈，感谢这位美女让我们节目也圈粉无数、 怎么办，我不想说美女， 哎，怎么了， 因为有一位这个观众在 那个可以直接跳过去， 他说杨帅好帅，他说了两遍， 这你自带的流量粉吧。 对，但是很多人给我们送礼物，还是念一下吧。 嗯 啊，谢谢眼镜哥不断的给我们送礼物，还有 谢谢 闵大婶儿， 嗯， 还有 我发现我们唱吧上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 很有个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还有咖啡豆子也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火星，而且评论说、唱得太好了，就是说我们这位唱吧红人他叫做杨娇 Jocelyn。 对， 哎，你有没有觉得他其实跟王菲有一点点，就是尾音的时候， 对啊，就也唱起来非常的深情啊。 是，哎，他自己其实是在一个户外，然后用一个还蛮专业的话筒自己这么录下来的， bling bling的，挺好看的。 在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平台上，冰心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他说，哎，可听可看的广播，哎，发现了吗？我们是不是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啊，对啊。 而且给大家小小预告一下，下个周一，也就是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17小时的 搞事情、 直播活动，真的要搞事情，因为我们要搬。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就其实看看后面颜色还蛮丰富的嘛，就是黑色的背景，高端大气上档次， 但是下周一 又充满活力。下周一我们要换更漂亮的直播间，我们背景是有个 LED 大屏的。 天哪，我好期待啊，怎么办？ 那我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准时锁定我们 FM982来关注我们生如夏花的开播日特别直播。 是的，听说那天还可以摇红包是吗？ 啊，那天活动非常多，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嗯，好的。 刚刚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毕业了要做哪些事儿，比如说旅行还有谈恋爱， 对， 这个都已经提到了。还有就是做一些疯狂的事儿。你有在毕业的时候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儿？ 但是有江湖传言啊，说在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去网吧通宵一整晚。 这好像是男生都必须要刷这样的。 对啊，就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就会说，今天晚上大家就别睡了， 大家去 刷一下。对，虽然可能就是去网吧看看电影什么的。 女孩这么做过，就是我18岁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四个关系特别好的姐妹一起说我们要去通宵唱 KTV。 哇哦！ 但是从来没有通过宵，你知道，我们都互相跟爸妈说，妈妈，我今天去潇潇家睡，妈妈，我今天去菲菲家睡，就是互相我们的父母都说， 谁家也没回。 对，最后大家去了 KTV， 但其实因为都没有通过，所以前半夜还玩得挺开的，但是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 为什么 旁边的时候，因为 大家都走了， 不是你年纪小胆子小，比如说旁边有一些就是怎么讲，中年大哥唱的嗓门比较大，或者稍微有一点说话声音大，或者发生点口角什么的，你就会特别怕。 对， 他们万一冲到你们房间里来啊，只有四个小姑娘该怎么办 啊？ 所以其实毕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当然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自己吓自己，还是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刚讲到通宵， 那我觉得通宵起来也别睡了，可以去看看日出什么的，是不是？ 哎，浪漫，有经验，老司机， 老司机。 是，而且看日出，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做过这样浪漫的事情。 是 当时我是在跟同学、跟朋友、 哦、 一波朋友，就都是在大学，所以我们就等于说直接 KTV 唱完了之后，就一起走到了海边去看日出。 海边的日出 那个景象真的超级美。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无趣的人。我和我朋友去庐山， 嗯， 然后十几个人约着一起看日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背得好， 吟完这首诗你就回来了。 结果所有人都去了，就我特别无趣的在酒店里睡觉，就还觉得蛮可惜的啊。 就觉得反正庐山都已经被雾遮住了，去不去看到的都是那个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那还真的是蛮无趣的，要批评一下你。 是的。 但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去突破一下自己平常的一些界限，去做一些特别跳脱之外的事情，你其实会收获一些不同的感受，包括美景。 对、啊。 其实刚刚我提到看日出、 嗯， 这个还真的得看命，因为那天得看天气的状况好不好，有没有下雨。 前个大早最后下雨了。 厚对，而且还有一点是看彩虹。 彩虹， 这个必须就是看运气了。 前天北京下雨，还在说能不能看见彩虹呢。 哎，但是之前还有人拍双彩虹发到这个朋友圈 啊，特别的美。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唱吧红人的 MV 了、 嗯、 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你在北京没有看到这个双彩虹的迷人景象的话、 嗯、 我们要关注边边边边边，记得是五个边，这位唱吧红人、 哎、 他自己制作了一个 MV， 这个 MV 就是周杰伦的彩虹。 哦、 就是彩虹这首歌曲、 哦、 而他在楼顶上拍的夕阳西下的感觉， 拍到了真正的彩虹， 别提有多美了。 赶紧来看一看吧， 跟着他去看看 来吧。 远处那一丢丢的彩虹吗？夕阳西下，哇， 对 啊， 夕阳的时候特别美，就每天下节目就是出去看到的大概也是这种景象啊。 哎，是不是就觉得人生很美好，生活很充实，感觉自己欣欣向荣， 就整个人就充满了正能量的 是，感觉听完我们节目有没有一种打了鸡血的感觉？ 有没有，有没有，反正我是有啊。 哎，真的是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 FM982 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做一段小型的 live， 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音乐。 是的， 同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和大家推荐诸如刚才这些优质的 唱 吧 红 人 MV。怎么样，这个朋友的名字边边边边边， 今天的名字都还蛮有特色的。 是，如果大家想要在唱吧上找到他呢，大家就可以去搜索 五个边边旁边的边边边边边边，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搜索边边的全拼加125就可以看到他了。哇，这个设计的其实是很用心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好几个机位来回切景， 然后自己是黑的，然后就能看到黄 整个这个 天空， 对，画面就包括城市的街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家楼真的还挺高的， 就是 后面的那个楼都显得很矮， 对啊，就没有看到后面的楼了 是，所以说爬到楼顶上去看一场黄昏的日落也是一件毕业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去做的还蛮不错的事情。 是啊，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干嘛都 OK 的了 哎呀，对，但是还是要回到最庸俗的一点上，就是我们必须得吃，然后喝散伙吃散伙饭，喝最后的这个散伙酒， 还蛮感伤的 啊，是，基本上到最后的话大家都会去想着把老师撂翻，结果最后先把自己撂翻， 也就是就平常在你面前都特别严肃的老师，到那一天你会发现好像变了一个人， 毫无形象可言， 对啊，说喝就喝 他就是你的大朋友， 啊， 然后你惊异的发现平时说我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的老师居然那么能喝， 什么都能来 因为一届一届的老师姜才是老的辣， 老师才是老司机嘛 是，提到聚餐呢，最后还是要给大家送上那一首我们唱吧红人的歌曲，也是和吃的东西有关系，而且这首歌曲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由我们的一位音乐爱好者李青来现场演唱， 记忆犹新呢， 是吧，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说自己啊真的唱得很不好哎，我好紧张好害怕，怎么样， 结果一首唱得比一首好， 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担心哈，觉得说哎呀来到电台唱歌会不会他们都好厉害呀，或者怎么样， 对啊， 但其实来到我们这个轻松氛围环境当中 说不定你就超常发挥了呢，哎， 是，今天的这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呢同样也是那一天的改编版本，之前也是带有非常好听的这个前奏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带着可爱的萌萌哒 好萌啊 猫咪表情的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 Brandy， 我们来听他带来的我在人民广场 吃 炸 鸡。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18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七年之后，我们的国际天后 Coco 李玟的18巡演塞菲尔之夜啊，又即将在我们的地 谁说自己是迷弟来着，连演唱会的名字都叫不清楚、 啊、塞菲尔之夜 是的、 嗯、 哎呀，刚刚有听到这个 Coco 念的时候，欢迎您关注 First Radio 我好喜欢 Coco 的声音啊、 哎、对，就是带这种洋气的小烟嗓的感觉， 国际范儿啊， 是的，所以说呢、 啊、 想要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偶像、 嗯、 哎，我们挑战新歌声要给大家派福利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有票给大家送出的， 对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982魔力工厂跟我们互动，或者刷礼物即有机会可能成为今天的幸运观众，得到 Coco 的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是啊， 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18巡回演唱会塞菲尔之夜将在北京霸气开场、 嗯、哎， 而且呢时间是7月8号，邀请大家一起参加这一场万人狂欢共同见证酷炫的视听盛宴。 嗯，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次Coco 还是找了一个自己的圈中好友来强势助阵， 是有嘉宾是吧？ 因为前两场在广州和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我觉得很大牌了，已经 比如 萧敬腾、 雨神 我不知道那天有没有下雨， 肯定下了 还有邓紫棋， 邓紫棋 是，其实我觉得 都是实力唱将啊， 是，而且北京场的这个来强势助阵的这个演唱会的嘉宾今天也是刚刚揭晓， 是谁呢？ 你叫 Coco选择了 JJ， Coco 选择 JJ 林俊杰行走的 CD， 吃 CD 的行走就是吃 CD 的 JJ JJ 啊，有点绕口啊 是因为 Coco 和 JJ 今年是在春晚上两个人其实 合 作，所以是不是那个时候、 嗯、 哎有了一点点的小联系， 就觉得两个人可能在音乐上还是挺有火花碰撞的，可能 是，所以说呢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在7月8号可以来到李玟的演唱会上看 Coco 和 JJ 能碰撞出什么样的新的火花， 好期待， 当然我们会送票要给大家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互动起 来，或者刷一刷礼物啦，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被我们两个点名了之后呢，大家只要发小窗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邮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把演唱会的门票快递到您家，不用到付哦， 包邮 包邮是的、 嗯、 那关于 Coco 的演唱会呢预热就到这里了， 嗯， 上一时段也是跟大家分享了4首非常好听的 唱吧红人 MV， 是的，今天也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毕业要做哪些事情， 嗯， 包括旅行、谈恋爱、 旅行， 做一些疯狂的事， 对， 聚餐、 吃吃喝喝、 喝酒， 嗯， 还有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写同学录， 写同学录其实还是一个比较 感言、 比较烦的事情，就是突然发现那几天大家都在发， 是， 然后你就写的不停，那几天感觉自己是个明星呢，一直签名， 对，就觉得天天得写，天天得写。但其实隔了很久之后，你把之前朋友给你写的那些东西再拿过来念一下，我真的有隔了很久的之后回去再看自己小学或者初中的东西。 我翻过我小学的同学录， 你他们会写的是好话吗？ 真的都是好话哎，可能我就从小就比较优秀吧。 人之将毕业，其言也善，所以都写一些 就都要分别。也就 我真的是有看到眼眶湿润，然后有浮现出同学们的那些面 庞，肯定的，对啊， 是当时大家都哎都是下了课之后手拉着手去卫生间的、 嗯、 而且去买糖果吃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也要分享一个女生她分享的和自己好姐妹之间的故事。 嗯，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Hello， 我是来自安徽的阿月。今天这首有故事的歌叫《我要你好好的》。这首歌是由刘若英、汤唯、周迅、桂纶镁四个好姐妹演唱。在生活中，我们也有个姐妹四人帮，我们真的特别好，从小学开始就在一起玩。 我们共享了彼此生命中前20年的所有重大时刻，虽然偶尔也会有小摩擦，但是彼此的默契与理解让我们很快就和好了。现在大学毕业了，大家为了前程去了不同的城市，虽然各奔东西，但是我想告诉他们，静雅、轩轩、梦美，就算分开的每一天，记得有我在心里撑，我想要你好好的。 是，这是来自演艺圈的四位好姐妹，她们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也是刚刚我们的这位有故事的好同学提到的这一首歌曲。 其实在毕业的时候，如果真的说出了这几个字，我要你好好的，你给我好好的，真的会， 对，你一定要给我幸福啊，就是这样， 现在简直就是， 哎呀，就是觉得你就是有一辈子的朋友。 对啊，真的， 你借多少钱我都借好了，其实扯远了、但是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回顾了一下毕业要做的哪些事，契合毕业的这个契机嘛，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唱吧的红人的 MV。 是， 那我们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预告一下，在下周一我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的特别活动，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 嗯，下周一。 是的，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最后就伴着我们这首有故事的歌和大家说再见吧。 嗯， 拜拜， 拜拜。珍惜演自己，会 心中